出来嘛。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？哎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是聋子还是哑巴？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。 那你是人不是人？ 那谁知道？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。 你这个老杂种， 你这个狗杂种，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。 放了你！ 来吧，小子，对准这儿打。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，你看你有多能耐。 他妈的！ 老头，你是中国人的这个， 嗯， 你明白吗？皇军要粮食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。 哎， 哼，说的真甜。 怎么，皇军不好吗？ 皇军好，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，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抢粮食，这多好啊！ 你这个老八路， 你说粮食在哪里？嗯， 不知道， 烧死他！ 走！ 老秦爷傲然地走向敌人的火堆。屠杀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，等着吧，野兽们！最后，你们必将被你们自己点燃的仇恨烈火所烧毁。 小狗子，小狗子，爹爹！ 松井突然又揪住一个孩子，孩子狠命地咬了松井一口。松井撒手掏出了手枪。 小狗子！ 你说 住手！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，是我一手经管的。 区委书记从掩护他的人群中站了出来。 啊，你说吧。 粮食我都运走了， 臭王娘，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。 老书记到，一定要说出来。走。提前准备。 李先生就有在攻城。 什么？多少人？ 多得很，已经占领城南关。 文良路，马上回城。我们火烧一下，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。我叫什么？嘿！哪里大枪？ 不知道。 回去。 李向阳率领的游击队打回来了，松井一心惦记城里，慌忙撤退。 小宝子。